越兩極化就係咁嘅原因，一班就係膠人，膠人就離地到不得了嘅，睇 Cartoon Channel、Cartoon Network、Disney Channel， 一年去四五次迪士尼樂園嗰啲，你點會認識到香港社會？你問我係咪？香港社會唔係喺迪士尼樂園裏邊嘅喎，係冇意思嘅。你睇嗰啲嘢。 你講一個咧，我想少少提題外話都關事。之前我哋某一個聽眾咧，即係好年青，阿 Sam 啦，咁啊，我有次帶個菜家行，居然話佢冇行過菜家，竟然嚇。十八歲冇行過菜街咁樣係嘛？我都好講拗頭係嘛？咁啊側邊好多表演，即係而家係咪呢一代都咁樣？即係父母唔會帶去旺角或地方集啊之類啊？ 嗱，我覺得香港嘅社會咧係同好多城市好唔同嘅。我哋係保留咗廣東粵語文化嘅特色，係雅俗不分嘅。其實如果有聽我節目，我講過好多次，無論喺探險隊好，或者係喺呢個周星星同學會，我都講過雅俗不分嘅好處係咩呢？就是我哋做文化嘅人，從來唔會覺得自己好高尚，亦都唔會覺得自己做緊藝術。嗱，譬如黃沾咁樣，係咪佢個朵叫做花朵叫做不文沾，講鹹嘢嘅， 書都出埋啦， 寫鹹古嘅，跟住主持嗰啲今夜不設防咩 Hello 夜歸人嗰啲節目咧，就係講鹹嘢嘅，係咪煙屎牙煲煙個形象就係咁啦。但是你想想他的中文修養是相當之好的，他最後完成了的博士論文，其實大家應該看看的，就是吳俊雄，就是我的朋友，是他的博士論文的導師， 上網有 PDF 看的，面 是的，他就是研究粵語流行曲的歷史，喂，真的最終你會發覺黃沾是一個什麼人。廣東人很特別的，無論他的內心裡面有多高尚的文化修養也好，佢擺出嚟嗰個款咧，一定係爛達達嘅，你明唔明啊？ 即係知黎彼得嗰類啊嘛。 係啦，即係驚人哋笑你扮嘢係嘛，扮文化人係嘛咁樣。因為我哋個社會裏邊咧，將文化人 label 咗係一班不勞而獲，即係不問世事離地嘅一班咁嘅傻仔啊嘛。咁就叫文化人啊嘛。咁所以大家都唔願意去套入嗰個角色嗰度，佢就唯有用咩咧？用一個爛達達的形象出現，但是實際上呢，他背後有很多這些理念的東西放在那個電影裡面。譬如早期我經常都說香港前途問題，其中一套電影我感受很深，是徐克的《上海之夜》。講個城市就是淪陷美日軍的時候，這個葉倩文和鐘鎮塗，我記得那個故事，其實那個故事是講在97，但他不會好像現在十年的導演那樣硬邦邦走去講九七的嘛。他就用一種喜劇、戲劇、romance comedy 的方式去表達咯。周星馳都一樣的，係乜？點解你話整成日都有嗰個民主女神像？喂，我哋冇拍過一套戲係直接講，係麥當雄拍過叫做《黃雀行動》。好似係老蕭監製添嘅。係啊，講點樣有人扮司徒華嘅，其實喺度 成個名字都講到明，做乜嘢啦？ 係救嗰啲文運人士嚟香港嘛。是唯一一套啦，《黃雀行動》。咁但係你喺呢啲咁嘅唔同嘅文化產品裏面，你會總會揾到好多呢啲有心人啊，將嗰啲 message 擺咗落去。呢、這個就係令到佢能夠扣緊十幾二十年之後嘅香港人。 咁我又沉啲講一次咯，即係嗰把屠龍刀啊嘛，即係嗰個國產007最尾個鏡頭。 係啊， 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贈嗰把刀咯。 即係呢啲就係之前唔使話畫公仔畫出搶嗰樣嘢，其實呢個關關調翻轉係啲觀眾嘅質素下降啦。即係要睇要直接，唔想即係話慢慢 dip 嗰樣嘢啦。即食文化嗰個問題咧， 我諗最重要就是以前大家看戲咧冇諗咁多嘢嘅。我入去咧就是追求日頭已經做得咁辛苦。我哋唔好再整套咩新浪潮高達俾我睇啊，大佬！我以為日本卡通片啊高達， 日頭晚做啊，到依家輕鬆下嘛。 所以佢變成個香港嘅導，香港嘅電影本身一開始 set 咗個通咧，就係一種嘅商品，流行文化商品。然後你在商品裏面那些後面的演員或者創作人呢，將一些自己的信念放下去，但是他仍然是以商品為主，他不是一個藝術品来的。这個跟西方的電影發展有些不同，西方電影發展就是那個高級藝術和大眾族文化呢，雅和族是分得很清楚的，有些東西放不到入去博物館，或者入不到去那些影評人的 眼角的。但是香港從來都是雅和族是混在一起。我經常舉例黎彼得田的歌詞，你說他雅還是俗？ 兩樣都有了，就 是嗎？他寫到好像唐迪生那樣的雙聲情歌又有，他寫到我們這班打工仔或者打著英雄轉港打麻雀的都有。你說哪個才是黎彼得？兩個都是，是嗎？你看盧國沾、鄭國光田的歌詞根本就是我手寫我口，你說他是不是 好通俗咧，系好通俗。黄沾写嘅歌词变幻才是永恒，系咪？好似可以好通俗，但系实际上佢后边系一种理念摆落去嗰个俗嘅表达方式嗰度噶嘛，而唔系话故作文化文艺腔啊嘛。呢个就系我哋同台湾同大陆嘅分别嚟嘅。大陆台湾你觉得佢一种文艺腔喺度，今时今日好多文青就好似我当年。在電影商周刊做暑夜工咁，睇唔起自己香港嘅文化，就成日埋怨點解我哋唔好似台灣咁。 咁 cheap 啊，冇香港咁 cheap 味啊嘛。 唔係，即係覺得自己俗啊，上唔到大台啊。你好多學院裏邊嘅人今日都覺得周星馳上唔到大台嘅。 嗯， 係乜俗嘅文化，你會發覺其實有高低之分嘅。今日嘅無線同八七八十年代嘅家變時代嘅無線電視劇，你咪分到個分別咯。 嗯。 那個年代的周梁淑怡主政無線那個時代，那個電視劇的水平是遠遠高過現在咯。你想想那時候家變強人那些是在說跟社會說製衣業啊說地產業的競爭是有關的嘛，不是今天那些完全脫離香港社會的交劇來的嘛。 即係你講翻呢十年有套咩經典電視劇，真係數唔到啦！最近咪數 咪天與地咯，講嚟講去， 天與地或者叫咩？而家最無聊就係講嗰個咩巨輪，就係講乜記幫佢賣廣告嘅，全部都係呢啲咁 喂，大佬，你之後將來啊，政府放寬俾佢植入式廣告啊，喂，仲犀利咪俾無線咪就係變成成個所有劇集都係變成呢個咩咯？ 有人打俾我，我睇下點解打俾我先，然後就 zoom 落個電話度影個牌子。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香港文化的堕落，怀念周星驰亦都是因为我们怀念香港文化的黄金时代，不是因为周星驰死了，是因为周星驰变了，而不是他个人变了，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基础变了。你拍一套戏你要收到十亿以上的票房，只有入中国大陆，而你入中国大陆的票房你自然就要给他审批个剧本。而家仲會越嚟越緊添，我話俾大家聽。你睇到嘅十九大開會之前所發出嚟嗰啲文件咧，即係話我相信周星馳都真係唔使再拍美人魚都唔得啊！ 美人魚都唔得，要拍古裝都唔得啦又。 唔係啊，要歌仲黨啊，徐克啊掂啦，智取威虎山啲女 拍翻樣板戲嘅， 拍樣板戲咯。如果我是周星驰，我拍《红灯记》啦， 白毛女又嗰啲， 系咯，白毛女啦，真系揾个白色毛嘅人做咯，系嘛？智取威虎山咪就嗰扎样板戏咯。喂，大佬，当年文革点解咁惨？我记得我细个翻乡下，我就问我屋企人，我话点解成个广州市得三种颜色嘅咧？绿色、蓝色、灰色。 因为啲人色盲啊嘛。 唔系，因为佢哋全部都系着嗰三种颜色嘅衫， 就拣呢三只。 工人就着蓝色， 蓝领； 军人就着绿色，普通文职就着灰色。然后过海珠桥，河南过翻嚟嗰阵时候，全条海珠桥都系单车。然后嗰阵时讲紧七十年代。全部都是蓝色、绿色、灰色， 成班蚂蚁咁嘅啫。 系啊，呢个就是集体主义的中国。然后全国只有得十套样板戏可以上 映。loop 住播啊，即系佢哋嗰个。 我睇过，你有冇睇过啦？ 我冇睇过，我想知道。 我睇过《红色梁子军》，我喺珠江戏院睇嘅。 咁loop 住嚟播， 系啊， 有线咁样，佢哋唔系。 我就当时问我妈，我话：哇，点解啲《红色梁子军》点解跳得咁高，只脚咁长嘅咧？咁我就留意住當時佢哋嘅美腿啫，就從來唔知道劇本講乜嘢其實，咪就係全國就係做嗰十年一台戲啊！你知唔知啊 ，Lens？ 我幾好做喎，啲戲院 十年一台戲啊，《紅色梁子軍》啊，就 播十年啊， 因為江青創作噶嘛。 哦，唔係啲啦，即係播足十年都呢套嘢 loop 住播， 係冇其他舞台劇、其他芭蕾舞全部冇曬。中國經歷過咁多年之後，又翻轉頭。然后香港人因为加入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现在都要被他夹埋翻转头嘛，这下才是扑街嘛。是吗？你问我，喂，广东话市场不计中国大陆，只是靠美加的华人。 起码成亿了个。 美加华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华人、澳门、香港、台湾。喂，大佬，成个大过成个法国、德国啦。为什么大家只是想象力去到限于你拿那十亿市场你够不经战狼耳，因为你不够人那种歌颂擦鞋不够人那么大力嘛，你香港人始终有底线在那里嘛，除非你去到那些陈小春啊、梁烈维啊那些那 又要敬礼、啊、 但你这样的话你回来香港就被人少了嘛，又你永远做不到的，根本两头不到岸。那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去想想 喂，我相信海外都仍然有投資者的， 嗯， 台灣還有大哥在這裡，我想是不是，為什麼沒 有呢？羅網還未死，可以出來拍功夫片，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演員呢，即發財不立品，就是什麼原因，錢好像即從來都不即不斷去賺錢賺錢賺錢賺錢，我自己反而我會 respect 劉德華，他賺到錢之後他會找一些新導演去投資拍一些新的電影， 是錢都拍香港電影， 打擂台 是 系嘛？喂，沟片嚟啦，摆明， 嗯，揾 翻泰迪罗宾啊，梁小龙嗰出嚟，系嘛？回顾翻即系七十年代嘅邵氏嘅功夫文化， 嗯， 呢啲咪就系捧咗郭子健出嚟咯， 嗯，新导演啦、啊、有， 系啊，林家栋监制噶嘛嗰套戏，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即系有阵时好多人中意周润发，我成日都话我冇乜感觉对呢个人，可能好亲民， 即系， 但系你谂下，可以为咗拍到赌城三。《賭城三》已經是慘不忍睹，我告訴你， 我真的沒有興趣， 是一個演員生涯裡面，你說周星馳撲街，入了大陸之後你撲街得過周潤發拍的戲，孔子是吧，你的主旋律電影，跟著《賭城風雲三》是垃圾片的垃圾，還衰過八十年代港產片，然後班人繼續在賺人仔，所以我就說這個香港人知個文化衰落係一個共業嚟嘅，其實， 嗯， 我哋唔知點解發達，亦都冇認真去分析自己點解發達， 嗯， 然後跟住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再發達嗰陣時候，就即刻湧去嗰度，希望揾更加多嘅錢。所以我哋細個，我成日覺得我父母同我講話衣食足之榮辱，但我覺得就冇辦法適應呢個社會嘅。其實，我同嗰、那個天水圍嗰個伊麗莎白舊生會中學的學生會主席是一樣的，就是不能夠體面，做人不夠體面，就是當你堅持有原則有理想的時候，而不是衣食足要爭取更多衣食的時候，你就慢慢會被人視為一個怪人， 就是錢不賺嫌錢腥， 不能夠適應社會，不夠體面。你記不記得那個女同學啊？ 記得。 為什麼？因為她吳克儉去訪問的時候，她學校主禮的時候，她衝擊吳克儉，反對 TSA 嘛。 是啊，背向國旗嘛。 然後老師就見家長嘛，跟住，然後對她老豆老母講話，你個女唔夠體面嘛，做嘢。她今日年紀之後咪復卓咯，這個女仔好嘢，我覺得。 幾千個 share 嗰段。 公開喺嗰個開學典禮裏邊復卓咯。 夠僵 啊！就係話我係選擇，我寧願選擇做一個唔圓滑嘅人，我擇善固執。嗱，呢啲真係有型，我話俾你聽，真係肅然起敬啊！對呢啲後生仔，有冇咁嘅人咧？電影界裏邊，其實我覺得係有嘅。 嗯， 你睇，我覺得譬如以東昇都係呢類人，好多喺電影裏邊有理想嘅人，其實都唔想香港文化衰落。其實 你諗翻，我諗翻就係十年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就是、頒獎嗰陣時啊嘛，冇人敢去做頒獎。 以東昇頂住， 唔係佢自己愛頂咯。 咪以東昇上咯， 佢自己講明話佢套嘢，如果佢平，佢唔會俾獎，但係佢去頒啊嘛，佢承受呢個責任。但係而家就係呢啲人去咗邊度咧？呢啲人。係嘛？同埋即係再講遠少少，電影嗰陣就係話嗰個叫消失的檔案，點解唔敢上咧？戲院之類係嘛？一套咁嘅 一個咁富裕嘅社會，係咪真係恐懼到咁嘅地步咧？係嘛？即係恐懼到連唱歌嘅自由都冇，拍電影嘅自由都冇，拍電視劇嘅自由都冇，都要揣摩法庭，都要揣摩究竟我咁樣判好定唔好？係嘛？你咁樣嘅話，香港我。之所以周而復始說香港不會再有周星馳，就是這個原因，因為那個水土已經變了質了，其實那些毒已經滲了泥土那裡，而那樣東西你要清除就等同於核輻射一樣，它會慢慢改變了香港人整個精神面貌，判完黃之鋒、周永康之後，你會覺得如果你是老爸老母，你怎會教啲細路啊？當然是做醒目仔啦，是吧？ 疊坐監的，要為正義， 是吧？當然是做醒目仔啦，是吧？學校叫你教通識話關懷社會嗰個係假噶啦，梗係成年人嘅虛偽嚟啦。當你真係關懷社會嗰陣時，咪撲街咯。 梗係要做周浩鼎啦，呢、這個事實。 梗係做周浩鼎啦，轉播要快啦，係嘛？但係諗下周星馳嘅九十年代嘅電影裏邊，有冇一個咁樣係圓滑到滑不留手而冇價值信念嘅角色咧？你留意下周星馳， 就會撲街啦呢角色。 冇，包括食神都唔係。 嗯， 食神都唔係。食神是最後由高處跌下來反省過自己的仆街嘢，然後翻翻去 back to the basic， 由最基本做起嘛。 嗯， 係咪呢個就係當時話俾香港人聽，我哋要咁樣去面對呢個香港嘅經濟嘛。跟住你到少林足球係咩？係大家都嘲笑你，你out啦，大佬少林功夫好嘢， 係嘛？但係佢堅持就係攞少林功夫去踢波啊嘛。 其實呢個就係而家香港就係可以就係重拾翻呢個少年，即、就、係、是、個少林功夫嘅精神喎，係嘛？ 我覺得好難。 功夫加足球 個原因係因為太多人話俾你聽，你唔掂，你咁樣做，即係等於嗰個姓湯個女仔一樣。 嗯。 佢正正就係因為向吳克儉遞唔到信，吳克儉行遠坐喺架車裏邊玩手機啊嘛，你記唔記得？ 唔落車啊嘛，記得 係唔落車接信啊嘛。 係。 然後跟住差佬咪拉住姓湯呢個女同學咯。 嗯。 係嘛？然後跟住肯定受到好大壓力。然後身邊所有嘅人，包括佢老豆老母、老豆老母嘅親朋戚友、老師，都會勸佢唔好再咁做。 冇搞咁多嘢啦。 冇搞咁多嘢。所謂不夠體面就係咁嘅意思啊嘛，你令到學校冇面啊嘛。我請呢個教育局長嚟，你走去衝教育局長架車，咪令到學校冇面咯。所以咪不夠體面咯，係咪？即係話要啲細路細細個已經好似個九歲嗰個 Salim 咁樣啦， 揣摩上意係。Hello Happy Man，Hello， 係啦 ，Hello，Hello， 大佬作嘔啊！真係你見到佢嗰個笑容，你話唔係 train 出嚟，打死我都唔信啦。 但係而家就係杜汶澤出嚟諷刺，就啲人就狂插杜汶澤，喂，你唔應該咁樣笑細路喎，咁樣係嘛？佢老豆教咗喎，即係你講嗰種道德 L 咁樣上身就係開始啦。香港呢，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啊，係嘛？ 點解唔得啊？我次次都插佢喎，佢老豆逐人逐到不得了喎，嗰個細路都係逐到不得了嘅喎。只不過一個，我覺得郭咩講得啱啊，有個作曲家，或者一個唱得好嘅音樂機械人咯， 就係咁咯。 有咩分別啊？係咪個個都好似Salim咁咧？少年老成係嘛？細細個已經削尖個頭，女拔萃啦。入到女拔萃就最重要咧，就要識拉小提琴。小提琴都唔得咧，就要識呢、這個 二胡啦， 鼓樂二胡死梗啦。 咁吹小 提琴，你試下而家小學生學二胡。 喂，國喂呢、這個國家國樂唔得啊！呢、這個中國樂器喎、 啊。你入唔入到女拔萃啊？拉二胡 好似得。 你吹簫啦，入到呢個聖保羅。你試下，你話我強項係吹簫啦。 始終都係小提琴，吹長啫就得。 嗰個共業就係咁嘅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壓力， 嗯， 另一方面是什麼呢？一個中產社會，但是香港是一個偽中產社會。香港的中產是什麼呢？是不看書、沒有信念、沒有價值觀的一班消費主義掛帥的人，就是這些石永泰、譚允之之流了，是只是眼中只有自己的專業怎樣賺錢，然後告訴你做人要世故圓滑，懂得轉博，懂做，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年代？ 這個不是香港人，懂做啊。 曾幾何時有一句最流行的說話就是懂做啦。 懂做啦，即是自己明白那個潛規則。 喂，法院就是咯。 懂做啦。 不用黃光亞打電話給你了吧，潘法官，懂做啦。你自己就懂做啊，因為我讓你坐得那個位置就是因為你懂做嘛。現在就是這樣咯。出版社你見到很多出版社，是不是一樣照出書？好多人就話：，誒、哎，你書唔賣得嘅，你知唔知嗰啲出版社好多書唔出啊？你知唔知啊？好多人 咁咪上到架咯，識做啦， 識做啦，係咪？而家嗰啲開埋名都唔怕，嗰啲天窗出版社點解可以繼續出啊？因為佢同大陸人民大學合資做出版啊嘛。有好多書點解要揾我哋出啊？因為冇人同我哋出啊嘛。長毛嗰啲書邊度敢同佢出啊？ 冇人敢印添啦。 我反抗故我在啊！我哋咪硬食咯，就係、是、去到咁嘅地步咯。然后跟住好多人话俾你听，香港冇政治干预，北京从来冇向香港施压，你话兴唔兴啊？咁啊，所以我就话呢个唔系净系因为中意睇周星驰电影咁简单，而系周星驰系香港人嘅用一个德文嘅讲法叫做一个时代嘅精神， 嗯， 系代表紧一个香港嘅时代精神，而呢个时代精神已经离我哋越嚟越远，而家根本只可以喺电影二台里边重温。嗰下就好 set 啦，我覺得由喜劇，由集體喺戲院午夜場裏邊歡呼，到今日每一個人夜晚黑五點鐘，然後睇住有線一個人坐喺度揸住杯酒朗下朗下，然後諗翻起當日 喺戲院個感覺， 喺戲院嗰種感覺，你話 set 唔 set 咧？ 同埋再遲啲嗰陣時，有線有達昌賣賣剪埋嗰啲片段嘅時候仲 set 啦。 好快，話俾你聽，有線好快染紅， 剪埋嗰啲片段。 染紅之後就大家再睇唔到國產007噶啦， 睇美人魚啦， 冇噶啦，真係。咁你話 set 唔 set 啦？結果周星馳五十幾套喜劇，最終係變成香港人喺2017年嘅集體悲劇。 咁可以喺呢、這個可能淘寶買翻嗰啲香港版原版，自己睇啦自己。 即係今日嘅告別裏面我哋嘅最大嘅感受就係呢樣嘢啦。 嗯， 咁我相信好多人問，跟住會唔會再開新節目會嘅？我而家就構思緊嗱，即係我就見好即收就係咁啦，到此為止。 然後構思緊另一個新節目，我就想開一個新節目係講日本嘅流行文化。 嗯， 原因就是因為個題材好廣泛，而香港咧，你只要留意翻咧，喺我哋八十年代開始係好受日本流行文化影響。 係， 但我唔係講而家，唔係講緊動漫啊 cosplay 嗰啲，而係以前譬如紅白啊， 嗯， 我哋嗰個年代嘅 Kenji Sawada， 即係呢個澤田研二啊， 嗯， 西城秀樹啊，中森明菜啊，仲有 March 啊。我想阿 Lens 就不知道了 ，March 影響我哋嘅髮型好緊要。 我而家做影響唔關我事。 March cut 啊，我中一個年代個個都係學呢個近藤真彦咁剪頭髮㗎。咁然後跟住當然唔少得嘅 AV 文化啦， 嗯，書都出埋啦。 AV 文化裏邊影響我哋，唔單止影響我哋嘅性觀念啦，甚至影響我哋嘅中文嘅用語啦。 嗯， 係咪？有一次我喺《蘋果日報》嘅娛樂版見到咧， 我以為你話你原來你就係骨精強添， 係叫做譚詠麟生日會遭顏射， 生日會點啊顏射？ 就係個編輯根本唔知顏射呢個日文漢字係咩意思，佢就以為因為開香檳咧， 啊就係顏射， 就射到落個面嗰度就為之顏射。嗱呢個就係所謂嘅 loss in translation。 係咪女人嚟嗰個編輯？ 我唔知啦。咁但係好笑，我就好多人話喂，不如你開個節目講呢個 AV 啦，純講 AV 就好難 last 得好耐嘅。 嗯， 因为 AV 就不是讲，其实是 看的，冇得播好难搞嘅， 冇得播就好 打晒格就咁播， 真系冇得播好难 last 得耐。譬如我介绍呢个苍井空咁样，波多野结衣咁，大家都片都冇得睇，介绍嚟做乜鬼啊？ 枪硬照咁冇嘢睇噶。 咁但系我自己咧，我有个同学，大学嘅同学就系而家香港大学，全球创意文化研究学系嘅系主任嚟嘅， 嗯。 咁就好多韓國、日本學生係喺佢個 department 嗰度，咁佢就開一科咧。其實佢就係我之前大家上嚟攞書個 AV 三寶嘅作者嚟噶，所以唔係亂咁寫嘅。AV 三寶嘅作者其實係牛津大學嘅人類學家嚟嘅，佢 堅嘢嚟 嘅，係喺牛津嘅人類學博士嚟嘅，流利日文。佢曾經帶過我去日本去睇日本倫理監視委員會點樣剪片啊！ 哇，正嗰邊嘅任審處啊嘛！ 上去唔係佢業界自我審查嘅組織嗱，呢啲好有趣嘅呢啲古仔就唔係真係唔係講鹹嘢，但係我覺得咧，如果我哋將 AV 視為一種創意文化咧，咁樣去睇嘅話咧，其實背後係一樣有好多古仔嘅，譬如 SOD 個老細其實我訪問過佢嘅， 嗯。 好多人唔知道，因為在我以前嘅出版社裏邊咧，出版過一本书是汤精兆做作者的， 我掀过那本 叫做 AV 现场，那本书是我做监制， 哎呀， 是啊，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 complete 的一本关于日本色情， 整条产业讲晒， 整个产业讲晒，镜 头前同后， 我不知道听众，我们现在听众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有看过，就是我， 是我做出版以来啊，是出版数量最多的一本书， 几多版啊？ 13版， 十三版，二千， 劲过呢个《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即系两三万噶 啦，系啦，少卖。大家以前以为我同铜锣湾书店结缘咧，就唔系因为咩习近平的情妇啊、陈希同的情妇，其实因为 A V 现场。 哦，因为啲人想买咁中意睇个本， 系啦，因为大陆人嚟就其实就唔系净系睇嗰啲嘅，即系大陆嘅领导人嘅丑闻。咁所以咧，林明基就揾我就係睇書， 入啲嗰啲日本文化喺我睇 AV 嘅時候，想睇鏡頭前。 咁所以如果現場聽緊我哋嘅聽眾嗱，唔好失望。今日雖然就告別周星星同學會，但係好快咧，我就度掂曬啲嘉賓之後咧，就會推出呢個名字，大家可以節目名係乜咧？大家可以俾啲建議啦。我就唔想咁 唔係顏射西涼啊嘛， 咁嚴肅係嘛？或者叫亞咩爹得嘅，摩爾痴墮都得嘅， 成就亞咩爹咁樣啊？ 好老土啊！ 咁咧就谂下啦。 有啲咩内容你哋可以建议？嗱，呢个就集思广益。有啲人擅长超合金玩具啦。 嗯。 有啲人系擅长日本动漫啦。 系。 有啲人擅长系日本嘅音乐啦。有啲人甚至系中意睇日本嘅舞台剧噶。我认识啲人系，譬如最近呢个沙剧啊，卷川马克白嚟香港做咧，好多人去睇嘅。咁點解日本嘅舞台劇做沙劇會咁犀利咧？即係田中裕子過嚟做啊嘛，阿信的故事嗰個女主角。咁當然日本 AV 唔少得啦， 好多達人呢個太多啦。呢個 game 係啦，但係我唔係講緊而家嗰啲啦，即係當然我個年代係紅白機， 我都好熟嗰啲白機我熟。 啊 ，Donkey Kong 啊嗰啲啦，啊 Mario 啊嗰啲啦，即係嗰個就係屬於我個年代啦。咁我覺得係好多人嘅童年或者係成長時代，總會咧受日本流行文化影響。第一次去八佰伴啦，第一次去大院啦，去松板屋啦， 系嘛？第一次用日本电饭煲啦， 六星牌嗰 啲。你知唔知点解日本电饭煲系咪块玻璃啊？ 点解咧？见到腊肠蒸。 我嘅同学，我头先讲嗰位 AV 专家就系研究日本管理学，佢其中有一个研究就系当时香港代理日本电饭煲点解成功？ 哦， 就因为整咗块玻璃，因为香港人中意电饭煲蒸餸。 嗯， 所以日本电饭煲咧个盖系冇块玻璃嘅， 香港版先 有，香港版先有块玻璃，就睇到嗰啲餸蒸成点。 嗰时系睇条腊肠一挛埋就，诶食得啦嗰个饭。 系啊，其实好有趣噶呢、這个，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到今日都系同日本流行文化息息相关。点解日本嘅创意点嚟咧？系咪嗱？好多人我相信而家识日本战国历史多过识中国历史喎。 当然打机先。 喂，大佬一讲信长啊，织田信长啊，武田信玄啊，最近我睇一套戏好笑噶，又系讲穿越噶，绫濑遥做女主角噶，翻返去见到呢个织田信长嘛，去翻呢个本能寺啊， 火烧本能寺啊， 啊呢个明治光秀叛变嗰次啊。是啊，好好笑嗰套戏都几好睇嘅。咁我觉得以我仅有对日本文化嘅认识，我对个别嘅领域又有深入研究嘅，其实咁所以日本史啦，其实我自己亦都有研究日本史嘅。但就唔系战国嗰段历史，我比较多系战国之前，即系中国三国时代同日本嘅交往。 哦，对比翻个时代， 邪马台国嗰阵时叫做雅马陀，即系我哋今日大和朝廷大和嗰个字咧。雅馬陀就咁嚟，嗰陣時中文譯做耶馬台國，咁就日本嘅短詩啊等等，我都認識嘅有部分，日本文學啊等等，咁我覺得係題材廣泛嘅，其實村上春樹啊， 太多啦， 唔一定係流行文化添。咁如果你話舉手，我想做嘉賓，歡迎支持。你話我認識日本最好嘅色情文學作品。谷崎潤一郎咁樣請你上嚟講 做嘉賓啦， 你話我係夏目秀石嘅 fans， 睇曬所有我是貓三四郎乜乜，你可以介紹點解夏目秀石喺日本到今日仍然有咁多年青人去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我構思緊嘅新節目， 即係同聽眾可能一啲互動啊，多啲嘉賓。 你可以舉手啊！我意思係話，你嚟做現場觀眾又得，你嚟做現場嘉賓都得，你帶埋你啲 collection 上嚟仲好。超合金咁样星矢摆晒喺度。 其实我哋之前试过做咩旧史好啲咧？之前大恩啲朋友， 大恩得噶，大恩可以嚟做。 之前试过就系好似啲朋友，佢做朋友去收藏好多游戏机咧，拎晒上嚟啊。咁中间嗰类红白机咧，正经典嗰部分有就我哋有啲游戏截图画面就出翻嚟，嗰啲几好睇嗰阵时。 唔系，但嗱，我觉得除咗产品介绍，一定要讲到后边嘅故仔。 系点解咁样嚟嗰个？ 系啦，譬如 Sony 嘅 PlayStation 点嚟咧？点解当时嘅 Sony 咁劲而家唔得咧？系嘛？呢个系好有趣嘅现象嚟噶嘛？ 系同埋任天堂点样衰落啊？ 系啊，任天堂吓、啊，即系好多呢啲我哋喺漫画、游戏、动漫里边，即系嗰啲古仔啊，唔系净系个 product 啊， 系个背后嘅脉络。 系等于周星驰电影，你唔系净系睇嗰套戏咁简单，而系套戏背后反映嗰个香港文化个变迁啊嘛。咁所以我希望个电影即系周星驰、周星星同学会结束之后咧，呢、這个日本流行文化嘅一个节目咧，系可以长寿节目。因为我觉得就佢嘅可讨论嘅范围咧系相当之阔嘅。我认识有啲朋友系中意睇日本纪录片添。系咪嗱？我哋之前阿探长同阿周个 friend 咪发行日本电影咯 ，Terry 啊， 系 Terry 啊，系啊，可以再搵佢上嚟啊，系啊，系咪？因为佢发行好多日本嘅电影我都睇过噶嘛，其实《永远的零》啊嗰啲好鬼右翼噶，有啲即系呢个最终呢、這个日本最长的一天啊嗰啲。咁我相信好多香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呢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认识是相当犀利的，一定超越我的，其实。譬如我相信譬如周庭那一代呢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认识一定比我多。 好熟他们现在很多都看那些动漫很多了，甚至自己自学日文添，周庭自己。 周庭我 NHK 我记得我朋友访问他日本呢、来香港啦、他就说他日文挺好的。 全程即是日文交流。 日文交谈是的， NHK 记者跟他用日文交谈。咁就我会下个礼拜 NHK 嚟访问我嘅，就系、是、讲香港嘅文化。 边个范咧咁阔？ 香港文化嘅衰落。 讲呢啲，咁样讲呢啲。 其实我叫佢不如睇今集嘅节目咪知啦。日本人曾几何时都好中意周星驰噶。有个漫画家叫池星洲啊嘛。系啊，就系、是、用周星驰做嗰个漫画嘅主角。咁所以就呢个，我觉得希望可以多啲。城寨人的參與， 即係呢一集，即係周星馳叫做拋磚引玉啦，即係呢個系列， 亦都係下一個節目嘅一個預告啦。我覺得係，咁 Lens， 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強項 啊， 你都可以 咁 AV 啦，係嘛？ 咁你未必夠我強喎、啊。 唔係，我可以講遊戲同埋日本漫畫個思路制度都講到嘅。 日本漫画我就而家就少睇啦，但如果睇我书柜，大家都知啦。 但其实就算而家你日本漫画都已经系没落咗噶啦，你讲翻 冇。但系你谂下，我嗰年代睇呢个政治最前线，即系村口开始啊， 而家冇啦。 沉默的蓝队啊，呢个政治最前线系圣堂教父、慈像寮一啦、其实系好轰动嘅，对我嚟讲好震撼嘅。我记得我睇过一套系讲社运。是村口开始的，叫革命情迷，是跟现在散运之后的发展是很相似的，是讲日本六十年代全共斗，即是抗议日美安保条约、之后怎样分裂社运，怎样分裂，怎样激进化，激进派变成赤军派、走向这个暴力抗争，然后一部分入了建制，那个历史、当然一个男主角是入咗建制，女主角變成赤軍派啦，咁我覺得係當時係打開咗你嘅世界嘅視野，即係我哋覺得哇，原來漫畫可以講呢啲咁嘅嘢，係講社運歷史喎，講緊 咁都有人買睇先。 喂，大佬，村口開治喺日本係一個殿堂級嘅作者嚟噶，其實係，即係我自己其中一個好中意嘅漫畫家啦，咁啊，咁亦都可以令到將我自己喜歡嘅嘢介紹俾成寨嘅聽眾咯，我覺得係。咁如果你有啲好經典嘅 AV。我哋又不为意嘅，都欢迎嘅。其实 唔知时间停顿系列嘅， 唔知嘅。 我以介绍翻新漫画，譬如而家即系一拳超人，即系点样颠覆法咧？啲人话似我啊嘛。同埋我有个 friend 系配一拳超人嗰个动画嗰个叫配音员啊嘛。其实佢哋即系配香港，其实配音配日本动画系好紧要，系关乎翻即系细个嘅人佢哋点样学口语嗰样嘢啊，好紧要呢、這个。即系香港配音业同日本漫画文化都紧紧扣嘛。 嗱，咁如果我应承大家，如果我刮到我 friend 上嚟咧，咁就都可以揾佢做一个嘉宾主持，就系、是、我头先讲喺香港大学呢个全球创意产业呢个研究学系嘅系主任啊。咁就系佢创办嘅，其实呢个学系。咁我自己都会喺佢个学系里边有阵时教下书。咁就都几有趣噶，我真系。出版业啦，其实我系同日本嘅。Hello Kitty 的集團合作過嘛，我們也跟他做過生意，很多東西是可以除了在那個現象表面現象背後你去認識他們的，其實為什麼 Hello Kitty 沒有口的呢是吧，沒人問這個，沒人去研究這件事的，其實是吧， Hello Kitty 為什麼不說話的呢，沒有口的呢， 還是男還是女呢， Hello Kitty 到底、 其實很多人沒辦法理解，其實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很長、我說 Hello Kitty 其實是一個 form 來的， 即系吐乜落嚟都得嘅， 系啦， 所以就系、是、即系叫做咩咁先可以，即系叫做大家都见到佢唔同嘅表情啊，有 系啦，咁就好多听众都有反应嘅，有啲就话龙珠仲追紧啦，有啲就话呢、這个阿、Olivia 就话拍完方位嘅 Number One fans， 嗱我啱最近就买翻，话俾大家听，我喺大南街揾到拍完方位十只唱片，每只只系15蚊，我净系买个唱片封面同埋里边嗰张海报嗰底啊，真系我买翻嚟啊！呢、這個拍完方位全集，同埋呢個我仲買咗中島美雪添。咁就有啲人話中意睇課長島耕作，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但我更加中意就係呢個橫劍獻史嘅其他嘅作品，譬如《黃昏流星群》啊、《人生交叉點》啊等等呢啲。咁就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漫畫家，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包括一啲同人志漫畫出身嘅漫畫家。咁咧就有啲人話中意叮當啦咁樣。咁我而家都頭痛緊，究竟門口個叮當點樣處理？咁就希望可以做節目嗰陣時候，擁埋嗰個叮當出嚟啦。 做喺度做嘉賓咯，叮當 啊， 推埋入嚟做嘉賓啊嘛。 咁就當然就其實大家睇到我哋嘅直播室呢啲書架好似好正經咁啊，但係冇人睇到我側面嗰 邊有啲漫畫書啊。 其實全部都係日本漫畫嚟嘅，其實。咁咧就有啲人就話呢、這個讲 A V， 如果讲到笑而不淫才是高手，我最惨讲到淫而不笑啫。咁一定唔会，一定唔会讲到系即系 出得街嘅， 出得街亦都我觉得坦白讲啊，而家上网嘅时代，你讲到几淫都好咧，有几淫先得噶。 唔系我一次咧，即系爆细粮。前年书展，你同位女士就系讲日本 A V 文化，你讲嗰个禁忌嗰样嘢啊嘛。我听你讲咗成一个钟头，但系咧。全部出到街嘅，冇鹹嘢。 冇鹹嘢，絕對冇 鹹嘢。嗰兩年前你講個 A V 文化嗰、那個，叫唔知有你買本書，唔知講日本 A V 文化嘅。 係啊，佢講座嚟㗎。 係啦，係咯，所以我唔使擔心嘅女聽眾啊。 唔係因為好簡單，我成日都覺得呢、這個係同 creative 嘅有關嘅創作。 點解你覺得嗰樣嘢吸引啊嘛？係唔係淨係一啲機能性嘅動作咧？因為一啲心理嘅原因咧，你留意一下，好多女性唔會明白噶。當男性去睇 AV 嗰陣時，點解係日本唔係美國咧？ 係 係嘛？究竟嗰個係一個文化現象啊，定係一個功能？總之就有嗰啲嘢睇到就得啦。 總之我覺得係 就 turn on 啦， 做運動咯，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如果是的话，韩国片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国片就是这样， 即刻来吧， 功能性的， 前面没什么都没有， 好像纪录片一样的， 没起承转合的， 是的，就是好像那些狮子纪录片一样的，是吧？那你就觉得没瘾，但日本正正就是其实 nothing about sex organ，是看不到的嘛，因为正正是因为跟 sex organ 无关，所以它演变了很多是跟人的禁忌心理有關的東西，而它衍生了出來。 你經常說的未亡人， 你只是逐個類型去說你就知道 了，時間停頓， 男女、義父、兄妹、教師，是為什麼是制服，為什麼是教師，為什麼是有一個系列很有趣的，是隔離屋很高傲的師奶嘛我那天在老松說一個系列是即是它細緻到這樣的地步，這些全部都是跟我們人本身的一些的心理活動有關。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你知道的話，你將這個創作的橋段應用在其他的創作都可以的，不一定是用在 AV 那裡的，應用在其他創作都可以的。所以就千萬咪走雞啊，大家就這個節目希望可以，即是我們想了很久，但始終找不到有一個 白答。譬如我在中大的同學吳偉明都很厲害，日本研究學系的系主任，他在這方面都 很深入，但他就知道一些有些東西他很熟，有些東西他不熟，但日本流行文化這麼多個面向，我覺得是應該集思廣益。 那我找建吳吧 我都認識他的，可以問一下他的，但好像商台不知道給不給他來的是吧？好了，今集的时间超晒 了，超晒了， 两个钟啊，益大家了。 本来想着十点个九点完了，本来 系啦，本来 早两个钟， 而家就已经做咗两个钟，有人话已经仲超过呢个捞松的时间啦，咁样 948人系而家睇 live 嘅人， 都系几犀利嘅， 犀利啊，估唔到啊，真系。 希望大家喺我节目结束之前，睇下可唔可以冲到过一千。 等等先，咁啊，即系细良，你咪开个 post 话，即系呢个新嘅日本节目改名啊嘛。 是啦，一陣間就係啦，我哋整個 post 之後咧，大家所以聽眾可以上去 Facebook 就係俾啲意見啊。 係啦，或者你想講 究竟想講啲咩題目啦，有咩內容，有乜好嘅嘉賓啦，甚至個節目嘅名字應該係乜嘢咧？咁樣咁咧就大家都可以啦。譬如 Timothy 咧就俾咗建議好得意，佢話講一講機普文化轉變成為網上打機。 哇！呢個慘啊，機普文化係我嗰代嘅嘢嚟嘅， 變為流動打機。咁亦都有人話連一劍換春秋都比唔上。咁其實呢位一劍兄咧，我認識佢嘅。雖然佢係台灣人，但係成日嚟香港嘅，有機會。即係而家華人啊，最勁嘅呢個介紹 AV 嘅中文網站，亦都係經常喺台灣咧就揾啲女優過去咧舉行呢個攝影會嘅握手會、紅袍會同埋攝影會，咁咧就揾到佢嚟都好有趣其實。所以希望大家盡量俾多啲意見，咁咧就冇獎品嘅，不過有好節目聽。好啦，將來好快就會。未必是这个时间的了，就会有新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拜拜。 拜拜。 城寨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剥牙佬，而我们在城寨里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剥牙佬那样，专剥出面成日讲歪理那班权贵那棚牙。大家看的是城寨，我是周博言。